光明顶。陶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啊，今日呢个复活清明长假期最后一日，听日咧又如常翻工。咁啊，比较好嘅消息就系嗰、这个疫情嘅确诊咧，就逐步下降啦，系嘛？即系都就算系十宗八宗都揾得到 咯。咁咪七宗啫嘛？ 七宗嘅就外地输入啦。 咪有几个系嗰位电器铺嘅职员嘅家人， 冇源头输入啦，所以证明咧，即系如果。即市民自己自律啊，保持卫生啊，写低联络通讯号码呢、这个，大家一起建立一个公民社会咧，系可以共同将呢一个疫情系将佢扑灭嘅。 嗯，但系有隐忧嘅，因为咧我睇到新闻啦，就话输入嘅个案里边咧，四成系来自菲律宾。 系， 咁啊，最近亦都好多呢啲来自南亚、东南亚地方嘅人咧就染疫，咁啊担心咧就。呢一波過去咗，會唔會又係好似之前咁樣啲輸入個案咧，令到嗰個疫情又嚟過？咁所以有人已經講緊會唔會封菲律賓嘅航班，即係唔好俾佢嚟啦。咁啊，咁但又話驚請唔到外佣喎。咁我又唔知道究竟原來請工人重要過 條命， 成個香港嘅經濟或者人命嘅。 咁好多啲 BNO 移民去英國或者啲人去加拿大嗰度冇工人請㗎，要自己做嘢。 台灣都好難請㗎喎，聽講冇㗎喎，日本更加冇 工作證，你自己做。 即係我就好奇怪呢啲咁嘅即係論調呢。以往譬如話好多譬如尼泊爾啊或者係印度啊嗰啲都有傳入啦咁樣。咁啊，但係呢咁近期菲律賓係多嘅，咁所以真係要考慮一下，即係針對性某啲地區，如果佢真係好多傳入呢，真係要封嘅。冇得揀啦。即係試過海員機組人員嗰單嘢之後。 唔係囉。 嘩，香港真係唔可以再嚟㗎喇。 特區政府都已經帶頭啊，係禁止英國航班飛嚟香港啦，係咪？係咪都有成幾個月啦。 係啊。 咁英國啊、菲律賓啊、呢啲印尼啊呢啲，如果係證實有變種，因為菲律賓嗰隻唔係淨係確診變種啊。變種唔知係嗰啲疫苗啊，都分分鐘都唔夠力㗎。 唔係，我覺得咁啦，即係成日都話大局為重嘛，呢四個字就惡曬㗎嘛。咁啊，而家真係大局為重喎，香港而家達單位數啦，有啲時候就冇源頭，即係冇話非源頭揾唔到嘅。咁啊，如果因為驚請唔到工人而失手呢、這個唔知第幾波啦，咁我就覺得唔值得咯，係咪？就算啲港媽唔高興都冇辦法啦，今晚我都要咁講。你請唔到工人，我覺得冇辦法，你自己去做啦。 係咯，係嘛？唉，咁啊，即係希望聽日咧迎接一個正常嘅工作嘅新嘅一個星期啦。 不過其實出邊咧已經係，我覺得真係回復正常嘅。你見到咧啲商場食肆或者係郊外咧，人頭湧湧， 回復正常還回復正常。希望即係大家喺呢個時候仲要加緊一把勁啊！呢、這個雙手搽呢個消毒液同埋口罩咧，暫時都必不可少啦。 係啊，呢啲一定。 同埋咧，即係嗰啲酒吧，喂，你成日話叫政府俾你開酒吧，你開翻可唔可以唔好播嗰啲音樂咧？冰棒棒棒 人哋唔係講音樂，講飲管啊， 唔係飲管啊，你講音樂。播得大声，嗰啲朋友倾偈就要嗌大声、 哦。我明，我明。 嗌大声都口沫横飞，同埋嗰啲茶餐厅删咗嗰部成日放紧 TVB 翡翠台嗰部电视咯。 有关事？ 梗系关事啊！你有声啊，背景同埋斩下斩下 distract 系 distracting 啊，系咪令人好烦啊？花花碌碌啊！而家咧系要一啲清静啊，系嘛？因为而家咧已经非常之多喧哗。啊！琴晚我哋讲开呢、這个香港首席都讲啊 KOL 阿刘大师卖楼去加拿大，咁基本上琴日嘅都讲完噶啦，系嘛？我 我哋自己都分別認識呢位劉世良。 唔係我講咗啦，已經 講咗啦。 我唔持平 㗎。唔係，係你講咗係。 因為我同佢有咁多年嘅舊同學朋友關係。 咁我哋琴日咧都你宣示咗你嘅關係，我琴日都嘗試用客觀超然嘅態度。OK。 嗯。 所以咧，即係要講，我都差唔多都講曬。 係啊。 咁啊，至於阿劉生佢同佢嗰班。fans 之间一啲亲密嘅互动，我谂都系由佢自己去解决，唔系话我有某一个亲中传媒个啱啱个标题话，我陶杰认为刘世良应该向支持者交代，好似我系立法会议员， 因为我睇到好多 喺度叫紧林郑交代，我冇资格去叫佢交代， 因为咧我就头先我啱啱即系出发之前我就睇到香港零一， 我都话有人炒作 香港零一啦，我再次强调啊。就係、是、咧，就報道，我見到你嘅專用，咁、好似一個咧，即係法官咁樣，唔知啊，唔知係嘛，就話要向叫佢向支持者交代， 我冇呢個資格， 話冇似， 好似， 咁就放咗你喺度，咁我個覺得俗稱擺咗你上台㗎啦， 唔係，我個意思即係話咧，每一個 KOL 都有各自嘅擁趸，如果發生啲紛爭咧，就應該由 KOL 自己做一台。Patron 咧， 陶生，我要反對，我唔認同你。 哦，點解？ 因為而家出聲嘈嗰啲唔係佢嘅叫 Patron 或者支持者， 咁都有啲嘅，有啲 小部分，但大部分係唔係嘅。 呢、這個我就係咁先唔知道。 好有趣嘅， 係嘛？ 即係鬧 TVB 嗰啲咧，就唔係睇 TVB 嗰啲啊嘛。即係我成日舉例。 所以呢個網絡世代 好得意噶嘛。 即係妖異啊！即係怪異就喺呢度啊嘛。 嗯。 即係俗稱咧，即係呢位阿劉生咧，因為佢我收呢幾日我再睇翻好多 background， 因為我好唔係聽得佢嗰啲節目多，對唔住啊！原來我先知道話好多投訴啊，佢嗰陣時點名話呢個係鬼嗰個， 最大嘅指控就話佢捉鬼， 唉！ 但我都冇跟，所以佢話過幾多人捉鬼我都唔知，我要睇翻而家個記錄先知。 佢話過係咪？據說就好多人被指為鬼，包括梁天琦係咪？ 係梁友啦，杜文澤啦， 杜文所以杜文澤掉翻轉頭咪咁咯。我哋琴日講咯，即係你話有冇鬼咧？絕對有。OK， 嗯， 啱唔啱啊？我同你都認識一啲大家私底下懷疑嘅都係鬼啦。 嗯， 你話冇就假嘅。 嗯， 但係你話由一個 KOL 喺网络公开点名话某某系鬼呢，嗱，除非你真系有十足嘅证据，如果唔系呢，你咁样讲嘅话呢，会遇到日后可能有啲后果，咁而家咪呢啲后果咯，系嘛？ 嗯， 啊，无论佢指证当年指证嗰啲鬼系真鬼或者系冤鬼，冤鬼即系被冤枉指为系鬼， 嗯， 咁所以呢，就有一啲人可能。嗰陣時受到指責，條氣唔順，再見到今日搬咗咁一筆咁嘅錢走，就是、我琴日講複雜嘅問題就係、是、你有裏邊有情感有情緒嘅問題係嘛？ 嗯， 咁所以咧，即係唔關我哋嘅事啊，講要講嘅講，講曬啦， 係 嘛？ 係。 咁如果劉生劉世良選擇唔應對，都係佢嘅自由 ，OK？ 嗯， 啱唔啱？ 嗯， 所以我係冇權係要佢交代，係嘛？但系话喂，即系身为播音人又好，见到呢啲叫同业啊，系产生呢啲纠纷咧，当然咧系希望喂你哋自己早日搞掂佢啦，系咁嘅意思啊。 嗯， 系咪？ 咁 但系咧，我哋琴日都指出啊，必定有对家嘅势力咧，系插一脚炒作好添。 嗯， 呢个咧系各位咧，广大香港人要留意嘅。 對家即係 對家啊！你自己諗啦。 O K， 係嘛？包括佢哋 KOL 行業裏邊唔信佢嘅對家咧， 嗯， 又或者佢以前私人恩怨啊，真係得罪過佢呢啲人啦， 嗯， 呢啲人啊，分分鐘可能係亡形啦，所以琴日嗰節目好奇怪啊，你知嘛？我哋琴日講咧，就相信已經喺唔知喺香港、喺台灣、英國、加拿大、德國。嘅呢個香港 KOL 啊嘅巨頭中頭咧，都已經咧豎起隻耳仔喺度聽住，今晚可能聽緊。咁佢哋亦都咧有自由選擇回應唔回應。咁我哋唔同，我哋大氣電波，我唔當自己 KOL 啊，我係當自己係一個 瘦身的商业电台的光明顶的伙计的主持人、我不是 key opinion leader， 是 我的 opinion 不值钱， 不是我都不是，我的本业我是编剧来的 嘛。不过退一万步来讲，退一万步来讲，如果各位真的要帮衬 patron 呢，咁我觉得呢而家有几位喺香港开嘅 patron， 有喺人喺香港，譬如阿鲍生，你个 patron 就 唉唔好睇啊， 好嘢啊， 唔好睇啊， 啱唔啱啊？ 完全啦，即係咩啊？嗰啲叫尾数都唔够人哋。 唔好讲数量，你係重量重质就暂时就未够量。 嗯， 啊呢、這个系可以理解，因为你而家唔系嗰种角色。 唔系我就推荐阿冯志正嘅 吓、啊， 冯志正好学术噶， 好学术 系啊。 啊啱啊，因为咧，琴喺度讲紧咧呢件事嘅时候，好似百家乐咧，我哋坐喺度倒。 系啊，呢、這个冯志正搭嘴、啊， 鬼鬼鼠鼠喺后边伸只手落嚟落住，咁你而家你躝咗去边？阿童星监制啊，我哋而家本庭啊， 我而家新闻嘅 传召啊， 冯志正听晚。 听晚咪你自己吓，你自己讲到够 OK。 系啊， 你嘅高见系乜嘢 ？OK， 系、嘛？ 嗱，你佢自己有 patron 噶，都 有啊。 系啊， 哇！ 咁你有你小心讲嘢啊， 系嘛？咁啊，至于其他嗰啲咧，就我哋不予置评啦，系嘛？ 唔系嗰啲唔使推荐啦，你推荐嗰啲人哋嗰啲已经系即系好高数字噶啦，咁你无谓讲啦， 唔会 系嘛？ 咁有好多 KOL 都有牙齿印咧，最多牙齿印嗰个就叫做黄世泽。嗱、呢个我真系由观众嗰度嗰个角度咧去劝一劝善意啊。 嗯， 佢个牙齿印就系啲牙迹好犀利。 系嗱，即系呢啲我哋唔适宜喺个大 你收十几廿万喺德国嗰度帮衬啊，洗一洗棚牙啦。你揾半日咧，你话去睇牙医洗牙，我陶杰义务咧，我帮你做半日，收嗰啲 patron 咧入翻嚟，因为呢个关乎香港人形象。你老哥住喺柏林咧，行出行入咧，你会见啲德国人啊咩嘢咧，系嘛？即系亚洲人嚟讲，同英国、美国人嗰排牙都衰，即系好多好多烂牙， 嗯， 系嘛？咁咧，你即系稍微咧，你听我作为你个小粉丝，我成日都听噶。阿细泽，我喺 YouTube 嗰度听嘅，阿细泽哥接住，因为你假假地都系光明顶同仁之一，系嘛？你行出去咧，唔好失礼光明顶，同唔好失礼香港人。 嗯， 啲牙齿印咧，呢啲可以咧系修补嘅，就尽量修。其他牙齿印多嘅咧，冇办法。 冇办法，嗰啲修 唉，冇办法啦，系嘛？啊，讲咁多，希望佢听完唔好闹我啦，我真系善意，呢个反应咧。啲佢啲 fans 啊，我睇下边 loop 落去嗰啲反应十条有九条叫佢啦，仲有你讲嘢咧，唔好侧埋一边望住五点钟嗰个位，正对住个镜头，系嘛？啱唔啱啊？ 喂，呢啲人哋有技巧， 我有技巧，咁我唔知咁我。咁 唔系个个正面可以出镜啊，小弟还可以。 啊、有啲 要侧侧地。 你光明顶彭师啊嘛。 系啊，我光明正大啊嘛，正面出镜可以。 唉、哎，正面出镜，即系冇嘢。呢啲就我哋一啲少少嘅意见啦，系嘛、嗯？当然咧，啊，唔好阻住人财路啊，系啊，吹到出边各有各揾啦，系嘛？ 嗯。 但系啲咧，践踏人哋嘅利益做标题党，将某某香港嗰啲又唔会走嗰啲人个名搭上去做标题党，呢啲咁嘅行为真系不可取啦。好啊，咁啊呢个问题暂时咧就告一段落，广告翻嚟再讲。即系讲翻咧啲 KOL， 其实黄世泽咧唔错啊。有时佢啲观点咧系好奸僻啊，突然间着一种睇法出嚟啊，我陶杰都未谂到咁，佢谂得几刁钻。你话有冇足够事实根据？未必。 你讲个苏怡士运河嗰单嘢啊？ 唔止一单， 好有创意噶、哦。 唔止一单， 因为我费事再忍啦、 啊。但系佢嗰啲系可以用嚟参考 ，OK？ 嗯， 即系重口味少少，知唔知啊？ 你具体少少，即系咩啊？ 即系佢嗰只麻辣火锅风格，有啲咧就叫广东菜咧，系嗰个清淡嘅风格，系、不过咧就做得几精致细致啊，有啲咧。就淮扬菜啊，就油咗少少，同埋肥腻 ，OK， 嗯， 咁啊细七嗰只咧就系、是、有久唔久咧有啲即系麻辣火锅咁嘅款， 即系怪论系嘛， 唉，咁唔讲啊怪论，即系各有各风格啦，系嘛， 嗯， 好啦，咁啊即系因为 KOL 嘅問題之所以呢一位去賣樓咧，又引起好多人話你呢個唔係賣樓嘅問題，係平時咧佢捉鬼， 唔係離開香港，亦都唔係賣樓，就因為佢以前捉鬼 啊嘛。係啊，講猛嘅就話呢個係鬼，嗰個鬼，好似佢係捉鬼大師啊，判官嗰啲一俾佢判咗係鬼嗰啲咧，就無地自容啊，咩嘢咁？咁其實咧，我可唔可以補充少少？即係好似話喂。呢位 KOL 话过呢个边个系鬼啊？譬如佢话嗰一位系叫袁公仪又系鬼，咁你有咩有乜嘢真正嘅证据讲老人家系鬼咧？系嘛？咁呢方面咧就确实咧嗰、那个裁决咧就系武断咗少少。咁咧判断一个人系咪鬼咧，我谂咧系一个好复杂嘅一个论证，一个论证，所以咧。在大氣電波那裡指名道姓說這個是鬼，那個是鬼，這個不是好，我想不是一種很適宜的表達的方式。 嗯， 是吧？譬如說你說喂袁公儀他這樣出現，我覺得有點奇怪，原來他家裡有不同的光譜。你又用我陶傑那種英式的表達呢，就說袁公儀老伯伯說的東西非常之易用，只不過呢有一样我觉得不是很明解，就是他全家人呢在这方面来讲呢啲光谱五颜六色，好像一个爱登士家庭。我不知道他们晚上怎样吃饭，这样讲就得了，是吧？那其他那些呢就留白的你自己去想，但我没有说哪个是鬼啊什么东西，是吧？没有的，是吧？所以这些东西就做人呢，所以关于江湖经验的问题是留有少少余地好啲，系咪啊？但系咧，喺一个咁嘅瞬息万变，乜嘢都要讲咗嗰个叫爽一把啊嘅一个网络世界咧，大陆都系啦，指口笃鼻就闹啊！呢、這个咁嘅陈奕迅咁，哇，咪就系俾人又俾人上一栋咯？唔系点会啊？坐喺架车嗰度，据说咧系呆足一个钟咩？梗系大陆嘅经理理人啊！我推测啊，我推测。未問准你自己就整段嘢出去道歉啦，啱唔啱？但係個合約你分分鐘喺出面簽就麻煩啊嘛， 要賠錢， 所以冇辦法，呢啲咪俾人上咗當咯，未必係嘛？唔係你講兩講又俾人話係喺度潑啊，話叫人告佢，希望唔係啦。所以喺個網絡世代咧，要知道咧，一有少少即係好似行唔係跪玻璃，係行玻璃啊！行差踏錯踩重少少咧，就成隻腳都係血噶啦，係嘛？所以我哋咧向來都係以商業電台、大氣電波廣播守則啊，作為一個指標，係嘛？咁啲人咧聽到唔過癮啊，又或者覺得咩就話抽水，這個唔係抽水，呢啲係含蓄表達嘅藝術。 咁啊，網絡就嗰、那個規管咧又。唔係好似大氣電波一樣啦，咁你都知道啦。 係啊， 咁另外你都 講曬粗口咯， 即係大膽啲講，商業電台、光明頂甚至、真係只此一家， 係係 嘛？其他電台我諗相信已經即係唔同嘅嚇、變化或者唔同嘅取向， 唔知啊。 咁樣而家剩低咁樣，咁我哋就冇好大嘅競爭，而競爭我哋真係唔會真金白銀會變多咗啊嘛，過咗今晚 係 嘛，但係喺網絡上邊咧， 係啦， 呢個係好直接。我琴晚都講咗，呢個競爭太劇烈， 呢個無係啊，所以變咗一種畸形。 嗱，亦都有一啲咧，即係即係喺網絡上邊去付費去支持唔同嘅即係KOL 嘅人咧，都表達過，喂，其實佢資源有限，佢可能只能夠選取兩個甚至三個，或者係得一個去選擇。咁你？呢、這個月你幫邊個呢，或者你放落邊度呢？嗱，咁中間呢就係、一個真係好大嘅。 咁佢咪焗住非黑即白 利益嘅。 同佢決定邊個黑邊個白囉，係咪？ 嗯。 啱唔啱？咁所以呢就咁耐嘅恩怨啊，或者得罪啊，就係咁嘅形成。啱唔啱？ 嗱，因為嗱，我舉個例啊，即係我唔係針對任何一個 KOL， 我試下舉個例，譬如陶生或者你或者我某一晚嘅言論嘅風向講完之後即刻飆升咗 20%， 咁你聽日你係咪繼續會跟呢個風向行呢？而因為呢條方面啦，或者係呢個咁嘅取向，我唔好話叫取悦到某啲人，我只係覺得從 marketing 嘅角度嚟講係有市場， 冇错啦，呢个大镬啦。 咁于是乎，我就会向呢个方向每晚去加20%。 冇错啦。所以呢个就系网络社交传媒嘅所谓 KOL 嘅一个好大嘅 限制。所以每一个 KOL 都有佢哋嘅风格或者佢哋嘅专长，但系有啲成功嘅例子，佢哋系不归路嚟嘅，因为佢一定系要继续去养住呢种口味或者佢哋嘅支持者嘅。 所以其实辛苦噶，个个月咧，你睇到可能会跌。亦都可能会升。 唔系，因为你嘅言论一有唔系佢哋嘅意思或者系风向唔同咗咧， 咁咪要 即刻少噶。 咁啊维持偏激咯，即系讲句。 咁又唔好话偏激，即系总之系有一 偏激冇道德判断先，系偏锋啦，唔好讲系偏激，偏锋。好啦，今晚你一阵新闻之后就讲点样为之叫捉鬼。好啦。咁咧，你睇翻呢個網絡點解有咁多是非咧？嚇、香港過去兩年發生嘅呢啲咁嘅事咧，搞到今日咁嘅狀態，都係非常之不幸啦，係咪啊？極之不幸啦！啊，冇人想見到咁啦，但係有好多事唔發生，發生咗多講無益啦，係咪啊？咁你話呢啲咧就係、是。二十几年嘅香港泛民啊，或者亲中嗰边啊，佢哋积极去投入政治啊，以为真系港人治港啊，系嘛？你要落成港人治港、讲高度自治呢八个字嘅过程咧，好多人咧当时真系唔知道，唔系咁简单啦、啊。你要组织政党，你就算你好似美国同英国嘅议会有共和党、民主党，嗰边系工党同共和党，你都知道。美國都發生過水門事件啦，共和黨嘅總統尼克遜喺個民主黨啊嗰個總部偷裝聽裝錄音機啦，呢啲咧就係、是、做一啲咧報鬼嘅所謂啦，係嘛？同埋好簡單啫，你兩大政黨，你美國嗰啲民主同共和黨，共和黨會唔會派啲人啊走去偷偷地加入民主黨做黨員，又喺裏邊潛伏十年八載，係咪？然后呢扮民主党的党员，甚至同你在度玩左交。现在你上拜登一动呢是很容易的。只要呢你共和党呢在中间经过几条线走去叫那个叫 AOC 那个靓妹出来，就叫他日日在个国会那里呢是玩政治正确。再包括呢就叫埋佩洛西那轮都发过一轮癫啦。啊、就是说在个国会里面要取消 he 和 she 这些这样的男女的代名词、啊、将那个政治正确极左再加 BLM 呢是重新引入，这些呢就夹到拜登呢是没得走的。那你说民主党呢，我们看看过去半年那个大选那个过程里面为什么有这么多左交或者叫左匪跳出来呢？如果我是拜登的话，我做到总统啊，呢班人啊捧你上去，你要不要找数呢？啊，呢班民主党里面啊是有没有鬼呢？包括共和党的鬼或者共产党里面的鬼啦。所以讲叫有鬼呢，这个是常态来的。就算是美国啊这些咁民主的社会，只有两党政治啊就一定会有鬼的种种的传闻。啊 ,Donald Trump 这些被人扫了下来。你话侧边有冇鬼呢？一个叫做嗰叫 Linden 系嘛？啊，另外嗰个女律师啊，或者叫朱莉安妮，而家全部收晒声。呢啲朱莉安妮啊，你而家睇翻会唔会又系共和党嘅传统嘅嗰啲人啊，想怼冧啊 Donald Trump， 然后俾钱俾朱莉安妮啊，然后咧就你系啊 Donald Trump 嘅律师啊嘛，然后一下一下就话佢作弊作弊作弊。拜登个仔咧，就嗰个电脑里边有好多色情嘢，嗱，日日有嘢睇，点知佢系掟咗一段两段啫，跟住冇啊！嗱，如果我系啊 Donald Trump 啊，我一个素人啊，系代表共和党赢咗届啊，到尾而家你输咗啊，喺嗰个佛罗里达州啊，啊，冲杯咖啡谂一谂啊，都会怀疑朱莉安妮系咪鬼啊？ 鮑威爾是不是鬼呢？為什麼會只輸到這麼愚蠢呢？是吧？跟住喂，他們個個走來說有證據舞弊，但是結果呢，啊，又現在就沒有件事呢。還有那個叫國會山啊之戰啊，到底是不是對方派人入來是上你 Donald Trump 一棟呢？我講這些例子呢，是在美國發生呢，是時日呢就不是太遠。你說美國都有，你說香港有沒有呢？在你入了這些滲入這些泛民或者呢這次這些勇武派本土派裡面，怎會沒有鬼呢？啊，當然有啦，是吧？但是你是一個香港人或者怎樣去識別誰是鬼誰不是鬼呢？第一，這個第一。第二，如果你判斷他是鬼，你應該怎麼做呢？是不是即刻需要點名督爆呢？還是將這鬼當是一個70歲的老人的前列腺癌，和70歲的男人和前列腺癌是可以互相共存，是 live with 那隻 cancer 呢？這個就是高層次的政治藝術了，對吧？所以如果你頭話頭先你用阿鮑先生你講，而家呢一種 KOL 係貨金個個月咧，佢不斷要，如果要被逼不斷要將點名話呢個係鬼，嗰、那個衰人，呢、這個咧啊又係呢、這個共產黨收買，嗰、那個又係暗扮王，你要不斷要掟呢啲名出嚟啊，係要掀起鬥爭咧，你就會將嗰種抗爭嘅言論、嗰種輿論咧推向法國大革命啊，嗰種斷頭台化，就會咧係造成喺斷頭台下邊嗰扎低端嘅人口嗰扎女人咧，一路即冷衫，一路見到上邊砰跌一個人頭落嚟就歡呼，數一個 number， 砰又跌一個人喺度歡呼，咁樣咧係會將佢推向激進。 其實依一兩年嚟即係抗爭啊、運動啊裏面咧，都有好多依啲鬼唔鬼捉鬼嘅。其實我就一向咧，我都唔係好想深究或者係聽嘅，因為咧我覺得裏面咧當然有好多即係係陰謀啦，又或者係裏面咧有好多即係臆測啦。但我唔想講鬼，我想講翻即係我哋以前都講過歷史上嘅間諜。或者是真係真正喺即係國際政治裏面啊，歷史上都出現過間諜嘅情況。嗱，好多時候呢，如果你某國嘅情報機關佢發現咗係有間諜，佢未必會將呢個間諜抽出嚟。 咪睇下呢個間諜喺邊個位置？ 係啦，當然要視乎， 同埋佢造成嘅損害係幾多。 嗯，因為呢呢個間諜呢可以變成你嘅工具，當然啦，你可以收買佢，呢個叫雙重間諜啦。但係有啲時候咧，係故意地，你可以咧將重要嘅情報咧，或者係一啲錯誤嘅情報咧，係通過呢個間諜咧， 俾對家， 係俾對家嘅。嗱，呢個係呢啲係即係好普 通。你都有睇嗰套 Enigma Game 啦， 係好普通嘅啫。呢啲咁嘅橋就 十歲啦。 但係仲有一點咧，即係譬如話間諜或者係呢啲咁嘅情況咧，我當係間諜先啦，我當你捉咗佢啊。我當你即係處決咗佢啊，咁你當然你個表面上你係解決咗一個咧所謂鬼或者間諜，但實際上佢會變成烈士，又或者變成咧佢其他喺對家個所謂間諜世界裏面嘅一個 icon，因為佢會變成一個烈士嘅象徵，或者佢係為國捐軀嗱，你就算即係我講緊係呢啲咁嘅即係國際嘅啊呢啲咁嘅。情況嘅時候，所以有啲時候呢，即係你要解決一個間諜或者鬼呢，就唔係公開地去處理佢嘅。 嗱，批鬥冇用嘅，批鬥仲冇用。 嗱，我唔知啊， 我唔知啊。嗱，而家網絡世界好難講。OK， 你想點名制止？ 即係我哋英文有個字，阿陶生你一定知啊。即係我哋睇西片好多，叫 neutralize。neutralize 唔係 kill 啦， 係唔係？ 唔係 criticize 啦，唔係呢個即係之類啦 ，murder 啦，係 neutralize。neutralize 呢個英文，我諗相信你一定係可以解讀一下。呢個字係好複雜嘅，唔係話一定要將佢毀滅、消滅或者係點名，就總之係令到佢唔能夠產生作用，或者令到佢個 function 消失。 啊，點樣擺喺度？ 係啦，啊，但可以佢係繼續喺度嘅。嗱，咁呢啲咧就係即係我所認知嘅一啲間諜世界裏面啊，或者國際政治裏面嘅一啲 嘅操作啦。 呢啲網絡最近呢幾年咧，呢啲黃營點解會興起呢啲咧捉鬼啊嗰種指控咧？嗱，呢個咧冰凍三尺，就係咧呢啲泛民民主派由佢八十年代初由司徒華、李柱銘開始組港同盟之後，香港人包括知識分子或者咧真係一啲基層嘅人士參政咧，一路到而家。包括上面林鄭月娥的那批當權那批，他是缺失了兩樣東西，一種叫外功，我現在說武術、一種叫外家功夫，另一種是內功。外家功夫呢就是歷史學裏面我都說過了、法國大革命、俄國革命和一百年來中國現代史的知識，這個是外家功夫。內功是什麼呢？就叫間諜學、情报学。嗱，而家香港咧好多呢啲中环精英，我无论佢系黄定蓝定系咩咧，缺乏嘅咧就系两样。第一唔读书，或者读嗰啲系仲书呆子嗰啲冇乜用嘅嗰啲左交政治正确理论，吓十人牙位呢啲系冇用嘅。你真正要读书，要罗马帝国、凯撒大帝、秦始皇，然后咧要中西嘅历史里边咧，如果你想从政咧，特别开个专科系叫用间学啊，用间学咁耐咧，只系得一个，我觉得咧喺呢方面系稍有涉猎心得嗰个叫司徒华，所以你同司徒华倾偈咧，即系真正一个咁嘅人咧，叫做高手比试，或者你同佢握握手咧，嗰下咧，你会感受到佢有内家功力咧，透过你个虎口传过嚟嘅。呢啲高手讲嘢，你讲一句睇佢点答，嗰、那个表情，你嗰句系点样面里藏针，佢对方点样答，那个眼神系乜嘢？呢啲你就知道佢个内家功夫到底有冇有系几深。在这方面来讲，香港特区那些特首，历任的特首和高官去到北京，又说见这些什么韩正啊，见这些、张晓明啊，他跟中共那种对口的官员或者高级的他们可以讲说毫无沟通可言。我可以武断地讲句，不是说你那口普通话是几努力地是学到没有广东音，是你学不到他的词汇，学不到共产党的语言体系里面嗰啲術語、嗰啲套話，同埋嗰啲咧，叫切口啊！嗱，呢啲咧術語、套話同切口，係來自佢成個共產黨嘅政治同埋文藝理論體系。你係要浸淫過毛澤東著作《列寧選擇》，同埋咧，佢嗰啲咧紅色文藝，包括歌曲同埋小說。啊！呢啲亦系同上边打交道嘅，佢会测试你，同埋你同佢倾偈嘅时候，你显现出几多内家功夫，系嘛？因为佢嗰套嘢咧，统战又好，渗透又好，拉拢又好，就系、是、透过语言嗰度啊，系摸到你有几多斤两嘅，系嘛？咁啊，可以即系我讲嘅得罪啲啊！呢三十年来，我接触到咧香港嗰啲精英。除了那些所謂香港的土共，他們早年在左派學校和左派單位裏面有些直接的接觸，外面是沒有的。所以呢，盲人騎黑馬就夜半臨深池。所以現在你那些泛民那些突然間興起捉鬼，它是一種焦慮症來的，因為那個權力實力相差太大，對方有槍有炮有資源有錢，你就沒有，系嘛？你冇咧，你就知道人哋如果不费吹灰之力咧，谈笑用兵，必定咧系派人去做呢一只咧。国会纵火案都有啦，啊，都有啦，就系、是、派人入嚟，佢自己放火，希特拉派人去放火，然后话系共产党做，借机一网打尽。呢啲桥咧系最旧嘅，但永远都 work 嘅。嗱、个问题就系你点分辨啦？在那个临场和事后，咦，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哪个落 order？ 还有这个人哪个识得？在哪里来？这些呢，它有一个很大的副作用。那个很大的副作用是令到一个人会产生毫无 我讲话唔可以讲冇必要，将嗰种疑心咧系会放到好大，系会令到成个人嘅性格改变。性格改变咧会令到人变得好 cynical， 好犬儒，同埋咧睇人哋讲嘅嘢同埋睇人哋嘅行为咧系往坏处个动机去揣摩。呢种 cynicism 咧系会令到你自己嘅心理健康都受损嘅。因为慢慢咧，你嗰张呢个系鬼，嗰、那个又系鬼，捉鬼疑魂太重嘅时候，你连老婆都唔信啦。嗰时你系一个孤家寡人，你活喺一个孤独国里面啊，系好唔开心，系好 cynical， 系咪？嗱，呢种你要如果从政咧，尤其系中国人嘅政治咧，你要有带，你要有呢种心理转化嘅准备，即系话你唔从政嘅时候，你系一个好乐观。是一个好纯真的人，但是一旦踩了只脚入这个圈，慢慢你要生存，慢慢最后你上到位做了个领袖的时候，你的嘴脸、气质、神态、成个性格已经被政治这件事改造了，成为另一种动物。所以之所以从政，你要问自己，你有没有这种料，有没有这种心理承受力，还有有没有这种才华。 仲有咧，你咁你所有人嘅一言一行喺今时今日 有晒记录， 系有晒记录嘅， 冇错啦。 咁你咪做翻个即系嘅 fact check 或者系 系啦 一个记录 内龙去脉系咪？呢啲咧就其实今日喺个网络世代系相对容易。好啦，广告翻再讲。所以呢种内功咧，是要好难修炼，是吧？当时譬如司徒华，他临终的时候在圣母医院，他见人 ,ok? 但是呢，那些人去探过他就知道呢，他最后那下见人的时候，身边已经多了一个人，就是他声称长年无往来的他细佬 ,ok? 嗯。 那你一入去见到一个细佬在这里，只有司徒华望着你讲嘢。然后你再望下佢隔篱个细佬用咩表情去睇住司徒，一个醒嘅人，你都应该知道调节。你喺嗰个情景之下调节你讲嘅说话，同埋你唔好 expect 听到啲乜嘢嘢啦，系嘛？呢啲咪就叫江湖经验咯。一系你就唔好去探啦，因为每一个去探视佢嘅人都会记录在案啊，系嘛？啱唔啱？嗱，呢啲就系从政啊。这个呢是二十几年前，不是说这些学者啊或者一些理想主义者想着啊港人治港，这个呢将来呢都是我们高度自治，于是我们光明正大按照基本法去组党去玩这个议会游戏，是这么简单就好了。是吧，你们上面望下上面那个政权，他1921年成立，为什么到49年就已经坐到去北京了？点解短短喺28年中间，由10个8个啊，要四围走鬼，喺一间上海嘅一个租界里边一间屋，走到去嘉庆南湖嗰度开会，九死一生，然后登到个大宝啦？啊，你唔好做一个道德嘅判断先，中间嘅原因系乜嘢？要死几多人啊？要出卖几多人啊？中间有几多人血馒头啊？呢、这个就系中国嘅政治，所以我喺30几年我啲冷眼旁观，我哋香港人好 innocent， 因为佢睇得嗰啲电影戏剧喜剧多，嗰啲许冠文啊、新马仔喺佢哋嘅世界里边 always 有一个 happy ending， 但系中国政治唔系啊，系会死人啊，尸骨如山啊 ，OK。一个叫康有为，一个叫孙中山，两个人的品格都是有很大的缺陷。那为什么孙中山做了国父呢？因为他成功。为什么康有为被人越弹呢？是一个小人呢？其实或者伪君子，因为他失败，就是这么简单，是吧？ 咁啊，当然啦，而家评论翻即系两年过去嘅事，咁啊俾人话事后孔明噶啦。咁但系咧， 我哋唔系评论嗰两年。今日讲外功、外家功夫同内功嘅问题，唔系讲任何人 ，OK？ 系嘛？即系不过由两年来嘅事态因话题话，话讲从政唔系咁多人 想象咁简单嘅事 ，OK 系嘛？ 嗯，咁啊，因为从政牵涉利益啊嘛，咁你都见到即系一直以嚟好多嘅争拗或者系一啲即系恩恩怨怨，都系来自喂你个议席每个月收几多钱，你又啊做唔到我希望你做嘅嘢，咁、啊好啦，到我真系有议席可以去大家去选嘅时候，你又啊叫我大局为重，唔俾机会一啲咧，即系年轻人去，咁啊谂住坐拥翻已有嘅利益，咁呢啲其实系成个我哋叫做内讧或者系嗰啲争拗嘅开端嚟嘅，佢背后全部都系利益嚟啊！咁退到今时今日，我哋都讲啦 ，KOL 喺网络上边。你试下冇 patron 冇呢个呢啲咁嘅会员或者冇呢啲咁大笔嘅钱，我相信即以往系未有之前咧，就算呢啲咁嘅纷争咧，都系好小事嘅。但系点解而家可以烧到咁犀利咧？ 点解会见到咁大件事？ 点解咁大件事咧？ 我真系问翻啲网民，呢、這个我真系好难评论。话我啲网民话。咁多人卖楼，点解我哋都唔针对，系针对呢、這个？ 嗯， 呢、這个我真系唔知点评论啦，系咪？ 嗱，咁样咧，呢、這个牵涉到咧，即系我头都讲过啦，即系私人嘅事，亦都无谓讲， 系 系嘛？咁啊，喺大气电波啊，不必要啦，系嘛？咁但系你话呢啲言行系公开嘅，咁唯有咁唯有接受嘅公众人物系要接受 一啲批评咯。你去评论人，你亦都 subject to 公众对你嘅判断啦。呢啲冇办法啦，系嘛？即系同我哋都一样啦，系嘛？ 系啊，一样俾人嚼噶， 一样俾人嚼噶嘛。你讲我好想做所谓嘅公众人物， 所以我咪成日唔翻工，费事。 听晚晒点？